祸灾，那叛逆、污秽而残暴的城市。他从不听呼声，又不接受教训。他不依赖上主，也不亲近他的天主。他的王侯在他中间是些咆哮的狮子，他的判官是夜间的豺狼，什么也不留到天明。他的先知都是些轻浮欺诈之徒，他的司祭亵渎圣物，违犯法律。但上主在他中间是正义的，从不行不义。他每天早晨施行审判，犹如不消散的光明。他全不认识可耻的邪恶。我曾消灭了一民，他们的堡垒已化为废墟，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的无人往来，他们的城市毁坏的不留一人，没有一个居民。我原想他必要敬畏我，接受教训，凡我加于他的惩罚必不至由他眼前消失。但他们反加速使自己的一切行为坠落。为此，你们等待我，上主的断语，等到我起来作证的一天，因为我已决定聚集万民，召集列国，在他们身上倾泻我的愤怒和我所有的怒火。全地必要为我的妒火所吞灭。那时我要使万民的口唇纯洁，好能称呼上主的名号，同心协力服侍上主。亲宠我的人，即我所分散的集团，要从故事河那边给我贡献祭品。在那一天，你绝不再因你反抗我的一切作为而羞愧，因为那时我必由你中间驱逐你那些骄矜自夸的人，使你不再在我的圣山上自夸。但我必在你中间留下谦逊和贫苦的百姓，他们必依赖上主的名号。以色列的移民不再行邪恶，也不再说谎言，在他们的口里也再找不到欺诈的舌头。的确，他们或是牧放，或是休息，没有人来恐吓。西庸女子，你应欢乐，以色列你应欢呼，耶路撒冷女子，你应全心高兴喜乐。上主已撤销了对你的定案，扫除了你的仇敌，以色列的君王上主在你中间，你再不会遇见灾祸。在那一天，人必对耶路撒冷说，西庸，你不用害怕，不要双手低垂，上主你的天主在你中间，他是一位施救的勇士，他必为你喜不自胜，对你重温他的爱情，且因你欢悦喜乐，犹如在庆节之日。我必消灭打击你的人，使你不再受羞辱。看哪，到那时，我必要了结一切迫害你的人，我必要拯救瘸腿的，聚集漂流的。我必使他们在各地所受的羞辱，化为称赞和荣誉。那时，我必要召你们回来。那时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当我要在你们的面前转变你们的命运时，我必使你们在普世万民中获得荣誉和称赞。上主说。